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号，星期四，农历10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以来，各地高校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新成效； 栗战书出席第27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并讲话。 今年前十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2.7%。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期进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此关头，我们更需要增进思想沟通，促进交流合作，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指出，我说过，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不久前，中共19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好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几年来，各地高校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取得新成效。总台央广记者李欣、刘慧民报道。 瑞金化乌村的后山上，17棵苍翠挺拔的松树连成一片，每棵树上。 在赣南师范大学，一月一主题的红色故事大赛正在进行，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等原创红色经典，让学生在教中演、演中学、学中悟、悟中行。赣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19播音班学生张欣言。 在这种活动的熏陶之下，红色文化所带给我的一些感官也是极为震撼，我也会将红色文化继续传承下去，让这个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国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 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近年来，各地高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在南开大学，通过师生同行、矢志报国、实践育人工程，教师带领学生奔赴祖国各地，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开展实践调研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肖光文： 有老师带队，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贫困地区去，到红色的老区去。现在教育教学应该是引领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今天我们讲要树立历史唯物主义和正确的党史观。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为了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湖南师范大学积极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依托专家学者的力量，组建了一支网络育人导师团。湖南师范大学宣传部副部长陈丽荣： 是让学生成为网络文化建设的主人，让网络成为核心价值观的高地啊，这是我们一直的一个理念。那我们让学生自己推荐自己喜欢的宣讲的专家，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现在有40多个辅导员网红团队。 如今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位点数量持续增加，思政课教师队伍迅速壮大。从2016年至今，一批优秀思政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着力提升了思政工作队伍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和方法也在不断丰富。今年5月，12个类型、200个公众号入选首批高校思政类公众号重点建设名单，致力于打造一批形式新颖、参与广泛的网络思政品牌项目。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越来越牢固，我国高校在铸魂育人、立德树人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广大青年学子肩负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今天在北京出席第27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法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引领地方立法工作，紧紧围绕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推动地方立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贡献。栗战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等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立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地方立法紧扣大局，着眼急需，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是做好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工作的根本遵循，要领会精髓要义，做到融会贯通，落实到立法实践的全过程各方面。栗战书指出，近年来各地人大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丰富创新地方立法形式的成效显著，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栗战书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地方立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一是具体的全面的落实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二是突出地方实际，通过立法服务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三是进一步丰富立法形式，四是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凝聚立法共识，五是依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开展地方立法，六是更好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七是推动立法队伍和立法能力建设。王晨主持座谈会。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近日分别向中东欧国家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党宣介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来自十五个中东欧国家的二十多个政党以及三十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一百一十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共约五百位政党领导人以视频方式参会，二十多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线下参会。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全面宣介解读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表示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会外方人士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成功召开，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促进一带一路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塞尔维亚前进党副主席武切维奇： 感谢武契奇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塞尔维亚得以拥有史无前例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基础设施。我们的中国朋友在塞尔维亚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多米尼克工党领袖、政府总理斯凯里特： 中国的脱贫攻坚成效卓越，值得各国政党和政府学习。我也必须要感谢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为其他国家所提供的巨大支持。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十个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继续提高。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十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1,980.3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服务出口19,974.3亿元，增长29%，进口22,006亿元，增长1.1%。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27.9%。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觉婷透露，两年来，我国服务出口保持增长，进口受疫情影响有所下降。 与2019年同期相比，出口增长26.6%，两年平均增长12.5%，进口下降23.1%，两年平均下降12.3%。 前十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4.2%，提升0.2%，其中出口增长16.9%，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0.4%。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舒觉婷表示，受疫情影响，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下降，剔除旅行服务，其他进出口服务增长态势良好。 新冠肺炎疫情对旅行服务进出口的影响仍在持续。一到十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6,316.8亿元，下降27.7%。剔除旅行服务，一到十月，我国其他服务进出口增长25%，与2019年同期相比，其他服务进出口增长27.9%。 连接昆明和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国内玉溪至莫憨段车票今天开始发售，中老铁路将于明天全线开通运营，昆明至万象实现朝发夕至。总台记者李建飞、郭淼报道。 今天11点起，中老铁路国内玉溪到磨憨段车票开始发售。昆明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张雍泽表示，玉磨段运营初期，铁路部门计划开行动车组列车17.5对。 列车开行后，昆明至西双版纳最快3小时24分，昆明至普洱最快2小时46分，昆明至普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将结束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 12月3号，连接昆明和万象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老挝自此迈入铁路运输时代。 中老铁路线路全长1035公里，开通运营后，加上口岸通关时间，旅客从昆明到万象最快10小时左右可达。作为一带一路中老友谊标志性工程的中老铁路，将为加快建成中老经济走廊、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 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中国首个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即将正式推出。中国空间站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日首次面向全球进行直播。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也是重要的太空科普教育基地，对激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弘扬科学精神，热爱航天事业，具有特殊优势。2013年6月2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协助下进行首次太空授课，全国6000余万中小学生观看授课直播，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组合体后，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充满了期待。天宫课堂授课将由中国航天员担任太空教师，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采取天地协同互动方式开展，同时将通过媒体、学习强国平台和载人航天工程网广泛征集授课内容、互动提问和创意建议，择优纳入天宫课堂筹划实施，欢迎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踊跃参与。 今天是全国交通安全日，在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人数量大幅增长的背景下，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呈现下降态势。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遵纪守法就是尊重生命。 在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到来之际，江西等地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各乡镇成立了多支交通安全宣传队，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蔡坊乡综合执法小分队队长谢松峰介绍， 我们乡村因为酒驾、醉驾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也在逐年递减，从酒驾入刑以来，这个事故的发生率已经降低了12个百分点。 今年是醉驾入刑10周年。根据介绍，醉驾入刑以来，尽管全国机动车增加了1.81亿，驾驶人增加了2.59亿，但十年来，全国减少了20000多起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开发区大队盘龙中队副中队长谭远泰介绍， 现在我们在路面上执法整治时，明显感觉到有很大的变化，交代驾的多了起来。 十年来，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群众的道路交通文明意识和文明素养已经有了显著提升。在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人数量双双井喷式增长、交通压力持续增大的背景下，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呈现出曲线总体下降态势。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贾军强介绍，目前驾驶证电子化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200个城市。今年12月10号起，我国将会全面推行驾驶证电子化。 全国气象发展“14五”规划日前发布，到2025年，我国气象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将提升到90%。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从具体目标来看，我国气象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将从85.9%提升到90%，24小时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从89%提升到92%，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从70公里降低到65公里，强对流天气预警提前量从38分钟提前到45分钟，全球数值天气预报可用预报时效从7.8天延长至8.5天等。中国气象局计划财务司司长曹卫平介绍，根据全国气象发展“十四五”规划，在“十四五”时期，以推进高水平气象现代化建设为主线，推动气象向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向地球系统延伸，向全球范围拓展，向数字智能新业态转变。 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气象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5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应需求、结构完善、功能先进、保障有力的气象现代化体系更加健全，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本台消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中伟今天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为了做到有备无患，我国正在快速推进奥密克戎株疫苗研发。郑中伟表示，目前看新变异株奥密克戎株传播力可能比德尔塔株还要强，它是不是会有免疫逃逸，就是所谓的疫苗无效，目前不能下结论。我国疫苗对不同区域流行的各种主要变异株造成的感染和感染后的再传播均有明确效果，对预防重症和死亡有显著效果。但为了做到有备无患，各疫苗研发单位已经针对各种变异株疫苗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郑中伟介绍，从出现第一个病毒变异株开始，针对变异病毒毒株疫苗的技术储备就已经开始，只要出现新的变异株就可以开展针对性研发。在德尔塔株成为主流行株时，针对德尔塔株的疫苗已经研制出来，部分进入临床了。现在奥密克戎株各条路线的疫苗研发正在快速推进，保证需要用到的时候能够用得上。 今天零点到十二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例，黑龙江哈尔滨市报告新增本土病例3例，均为满洲里市确诊病例在哈的密切接触者。满洲里市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总台驻内蒙古记者金建军报道。 截至今天12点，确诊病例集中救治医院满洲里口岸医疗救治医院现有住院病人194人，其中重型6人，普通型64人，轻型124人，无症状感染者3人。满洲里口岸医疗救治医院副院长王刚： 国家指导组已到达口岸医疗救治医院，重症医学专家每日深入病区指导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医院建有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以及杂多尔区人民医院自己医疗队伍12支，包头2支整建制医疗队将于今日到达。 发布会上，满洲里市政府副市长宋吉祥介绍，今天早晨8点，满洲里市开展第5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 国家和自治区驰援的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第三方检测车辆已调试完毕，今日开始试运行。我们又进一步完善了核酸检测工作机制，并通过3大运营商高频推送配合核酸检测短信，引导群众积极配合做好大规模核酸检测。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1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3例，均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今天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建立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电子烟产品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2期今天正式投入运营，实现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行模式。 明年1月1号起，除限定区域外，北京市核心区、城区、郊区、山区全年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加拿大鹅品牌羽绒服近日因退换货的霸王条款引发关注。加拿大鹅相关负责人今天下午前往上海市消保委提交了情况说明，并承诺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依照中国法律法规退货退款。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就美国拟举办领导人民主峰会发表声明称，美国及其盟友没有资格也不应该以民主灯塔自居，美国在国际上采取的不友善行动已使外界丧失对其信任。俄方呼吁所有国家不再推行所谓民主化，不搞重新划线，以实际行动捍卫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近期我们注意到有许多国家、政要和媒体对美国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提出批评。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表示，峰会纯粹出于政治目的， 是政治操弄，泰国没有受到邀请，反而应该感到高兴。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指出，民主峰会具有典型的美国内政治特征，匈牙利民主无需任何人评判。埃及、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中东多国媒体评论认为，民主峰会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维护霸权的工具。美式民主除了在中东和世界各地播下死亡和破坏的种子之外，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情况都表明，美国举办民主峰会不得人心，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汪文斌指出，美国以自身标准划线，将世界上一半国家和地区划入民主阵营，将另一半国家归入非民主国家行列，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民主精神，暴露出美将民主工具化、武器化，打着民主幌子推进地缘战略、打压异己的真实意图。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近日持续紧张，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宣布，在俄工作满三年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必须在指定日期前离境。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王德禄报道。 12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2022年1月31号之前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超过三年的外交官必须离境。他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关于俄罗斯外交人员驻美期限要求的对等回应。不久前，美国要求55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在2022年1月和6月分两批离开美国，俄方将此视为变相的驱逐。而早在2020年12月，美方将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和驻休斯敦纽约总领馆外交人员的工作和居留期限设置为三年。扎哈罗娃在发布会上表示，在2022年7月1号前，如果美国国务院继续推行所谓的三年规则，俄方将要求相同人数的驻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离境。他强调，这不是俄罗斯的选择，而是美国强加给俄方的游戏。今年4月，美国政府以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预美国选举等所谓的恶意活动为由，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并驱逐俄方外交人员。作为反制措施之一，俄罗斯政府宣布将美国列入对俄不友好国家名单，规定美国在俄外交机构自8月起不得与俄罗斯境内的个人签署劳务合同和雇佣协议。美国国务院7月底表示，美驻俄外交机构因此被迫解雇了182名正式雇员和数十名临时人员。 美国确认发现首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韩国连续两天打破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一号宣布，确认发现本国首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名感染者11月22号从南非返回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其症状轻微且在改善。该感染者正自我隔离，迄今其密接人员的新冠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旧金山卫生官员证实，该当事人29号被检测为新冠阳性，曾接种过两剂莫德纳疫苗，但未打疫苗加强针。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一号发布消息说，加拿大在三只野生白尾鹿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这是加拿大首次发现野生动物感染新冠病毒。韩国防疫部门12月2号通报，前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266例，连续两天打破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为防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传入，3号起至16号，所有入境人员无论国籍，是否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都需隔离10天。 其他国际消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一号表示，希望俄罗斯与北约对话，重返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号发布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活动普遍温和增长，但部分地区增长受到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限制。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石静飞、吴京，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 don't know.